1247，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心血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开窍。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首先祝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五一劳动节快乐。那么今天我们也来听听赞颂劳动者的作品。上半时段空中笑林，我们请您听一个相声名作，也是歌颂型相声的佳作《金九演义》，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这个段子呢有很多个版本，比如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就曾经演出过，在剧场当中也演出过。应该说这一段节目的创作有他当时的新闻时效。而且侯耀文、石富宽二位本身就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演员，由他们来表演这个铁路建设题材的相声作品呢，可以说是更有生活的基础，创作的原动力。京九铁路是1996年9月1号通车的，工程进展非常的顺利，比原计划提前了4个月，赶在香港回归之前就通车运营，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京九铁路北起北京西客站，一直到香港九龙，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啊，应该说凝聚了设计者、建设者，尤其是我们工人师傅们的非常大的辛勤、努力、汗水，也真正彰显了我们劳动者的风采和智慧。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相声《京九演义》。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吗？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 啊，我呀， 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啊。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啊，这是这么回事 啊。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哦， 哦，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哦，听出来了 啊，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那您是先进个人？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您是筑路先行？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您是四化功臣？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那您是？ 不对， 我还没说呢。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哦，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为什么呀？ 我还想进步呢。 哦，他这谦虚呢。哦，这么回事儿。 对对对。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是这么回事 啊？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嗯，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 哦、 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哦，这主意不错， 好不好？ 这样， 哎， 把你那个